该得的都得了，该漏的都漏了，风风光光兜一圈，到了还是回到。这口袋来了，世上没有乌鸦不翻的事，亮了之后点了了，心是睡去睡不去都没有什么大不了，我是不是把这看得太重了，我对蒋师傅是不是个有点过分了，这事情过后一细想确实有点，哎呀有点哪个有点嘛，哪个了啊？结把金沙了，当把酒谈了，三分相思不一家，我俩好好聊一聊。日后不管是大小，尽管放开蹄子进马跑。你讲这声哎，能为山村发展挑大梁，我老姑可不为小店尽管地方尽显自在，又在又在呀乐下熬夜花啊，人活成精不要看了还得了，两眼一闭个黄土一埋不了，个夜了了想穿了一个开头了，心平了一个气损了，这世上还有什么鸟事，那个鸟事不能了呀，那不能了， 哈哈哈哈，了一个浪一个浪浪，了一个了一个了了浪，一浪一了个一个了， 哎呀太惨了， 哎呦大孙子，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哈？ 你才跟你跳台神呢、啊！ 哎呀，我在这里穷快活。 哎， 走。 哎呦，不错，太扯子啊！你孙子我啦，公公得了一个小孙子，我想抢蒋师傅给起个名字。 哎呀，蒋师傅不在，这样吧，你找九个伢子啊，我们村里的伢子还都是他给起个名啊。 哎呀，不行。还是蒋师傅好，蒋师傅啊，又知识又文化又奇术又本事，取个名字啊一定好听。我还是找蒋师傅去。蒋师傅， 我就取个名嘛，做事一把钱。 哎呀， 皮子俺家都小到一块，莫非有什么大喜事啊？ 哎呀，你喜事哦！我们的秀兰个男朋友啊，个挑肥守门，哎，挑完了还是一个太和神。 哎呦，这可千万不得哈！ 谁说不是？所以我啊，想抢江师傅去陪一下。哎。个泥娃和三哥 啊，蒋师傅有姿色， 对， 有文化， 对呀， 有技术，有本事， 对呀， 东南最合适。 哎呀，我呀是个凶哥， 只可惜他不在。 不在？哎，他到哪里去了？ 我还一天到晚跟着他。 哎呀，过年都要来个春饭了。 你就不怕我毛裤子给了你家的面子啊？ 哎呀，毛太哥嘞，你可是把来的话呢？哎呀，来来来来来，我可拿你去压和谁？ 哼，你当我是大狗娘痛啊？我玄奘虚极，我又不是毛皮一个。牛皮快发， 我要结婚。 你要结婚？跟谁结婚呢？ 跟凤妹子结婚呢。 那你找凤妹去呀。 哎呀，我踏入金陵上的东江老，我心里头可哪有我牛啊？ 女太不有福，我要马有盘盘。 哥，你可是造反！我当初年少子才十个时候，可是从小就给凤妹子额牛，顶过娃娃亲爹。 那找你脸上去呀、 啊！你个的老赖皮！ 你放肆！ 好好好好好，你不好好管教你自己女儿，日后啊，有那个小孩。 那你就等谈暗家，等着看吧。 哎呦爹！ 哎呀，公子呀，公子呀， 哎呀， 毛公子呀，哎呀，毛公子呀， 我牛牛的话，我是毛桃的爹。 是啊，毛公子呀，我们山里人祖祖辈辈种的就是个新雨，一个民生呐。 这种事啊，最能带人心。家最能舍人心， 太白太叔，你们请坐。 还坐？快点，还坐得去？ 这个 Q 太闹，都快给闹翻天了。 啊？什么事啊？快把你们进来哈！ 武三，武学，你说。 三， 你说。 江师傅正领着大家要到祠堂搞一层浆草。 村委会不是早就做过决议了吗？ 废，做个咋个狗屁决议哦，连祖宗都不要了。 哎呀，太 白，你给他不要祖宗的啦。 太白太叔，这加工厂一切找不到回去个地方，这祠堂空座也是空座上。 毛骨斋呀，你这是从迷失糊涂一时啊，光一个种祠堂就把人心搞成这样。 加工厂一办起来，这口太闹还有你毛骨斋说法立足的地方嘛。 老子不能下去，我恨你的村子。 闭嘴，都给我闭嘴。 大家的都是江浙人，大家那颗红龙江我们想放手要让他干，我也是放手愿跟他跑一趟啊，我也想上 苦呀，自在美满，这是和我和中心郎，郎心为人闹不得不自量，这是那个李子呀，切呀嘛切切香啊。 村长， 我神， 哎，童子他们马上停工。 是， 众海是群众， 别哭太闹，到底还是我们自己的天下啦！ 站住！站住！站住！ 就是他大公差嘛，你少踩毛叔上面前算回头。 不要给一番的暗料，你说还浪放，真是 江师傅，反正玩的糊涂，怪得的，你还遭用的啊？江师傅，我三载个不知，你接三个。做的什么鸡呀？ 站站队，村长，不管怎么说，这锄头都快老掉牙了。 那是我们偷偷熬的事情，用不得你一个外乡女来说话呀。 对呀， 周哥哥，那你说我们是不是本乡人？大家说我们是不是本乡人呢？ 你们看啊，毛骨仔，毛骨仔呀，你还要不要田地？还要不要祖宗啊？你看呢，一公子孙竟向这个外乡里说法。 江师傅说的对，听得听江师傅的。 对对对，到底听江师傅的还是听村长的？ 是啊， 我就是啊。 对对对对对对， 村长。哎，村长，这是。能不能通过村民代表台会讨论决定？ 对，马上召开村民代表台会。 是， 就是嘛，这村民事是我们大家的事， 这祠堂该不该修，加工厂建不建，也不是哪一个人说了算。 村里的事，村长管的不算，还哪个管的算？天管的算。 村长不是人人可以当的，可是村长是人人可以选的。 马村长，如今可不比从前喽。 莫非就能飞天呢？ 天是不能飞哦，倒是要飘，是可以飘的。 你们哪跑？只要当着村长一天，这口太傲，就是我马骨仔说了算。 村长，大家的意见你也给听一听嘛。 爹，你要再这样，迟早要被大家给炫掉了。你 我不要，今天你非要把你说清楚。 我没想靠翻不成，共产党， 阿牛， 阿牛，阿牛， 我派。把他们从毛主席面前叫开，要不然我撩你！ 你要敢动江师傅一指头，看我不劈你！哎呦喂，你个大毛主席，你个东西呀、啊！哼、啊，你当村长不练功，自己的女儿都管不好，你管屁！ 毛骨仔，毛骨仔，再这样下去，我看你日后怎么去修厂哦？ 哎，好端端的一个口头脑，求别个东江佬 给交了啊！ 红梅，娘个头，你一个人做吹的什么风？啊！哎，红梅，你哎，哎呦， 哎呦， 哎呦， 哎呦， 哎呦， 哎呦，啊！ 娘个头！ 谁敢去？ 想当年明知 新疆的兵粮占我马虎寨的威风，一落千丈，最可恨那般后生在怀里那把疯姑娘，开口不是蒋师傅说，闭口就是蒋师傅讲，处处拿我同他比，越比越暗， 越比暗越无光啊， 两个头头个娘啊，清兵时候东江渡，不了却又命令他同是一把楠木易，我的不敢不分家，同是一个老古代，再也不服就两家， 就两娘啊， 想当初啊，是我让大家把那边建成鬼庙，我来说不定我也要陪他们跑一趟啊， 七四两呀，七四两， 越是呀越想呀越悲凉，我这是自饮疯狂求仙翻倍，求仙上啊啊啊啊啊，心思呀我最亲，切不放 借他的东风来，哎，借他的东风来。 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你要修栏目椅呀？这椅子是该修修了， 修不修还不是把破椅子 修，总比不修的好吧。郭文台， 只要能坐就行。 马镇长，可你的脸色是哪里不舒服啊？ 我还有哪里不舒服啊？啊， 哦，毛主席好，毛主席好。 是吧，你呀巴不得我早点死。 哎呀，莫太白，莫村长，可你说的这天地良心，我母亲从小就在你个岸边底下长大的，以前我完全蛮好跟到你个嘞。 我你呀不是哪种佛， 哪种佛要不一定求毛友咯。咯， 人才引进表，我们早就把人才引进了，还什么表不表？ 像你的意见，要把江师傅长期留在这山里。 哎，村长， 听说乡里早就把他列为第一批重点引进对象。 好，好啊， 还好啊，那要看我们愿意不愿意咯。 他自己都愿意。我们还有什么不愿意啊？啊， 本来乡里早去让我去拿表，可我想等你回来研究研究，可凤妹她一听到消息就连夜跑到乡里把表拿回来了。 什么？又是他？ 说不定还是江师傅要他去。哦，村长，身体要紧，你可千万不要为这事犯了自己咯。 犯翻什么翻啊？为他一个打工仔，为他一个副业工，我翻得少吗？真是。 哎，处长， 真的愿意一切留在这山里？ 有这么好的资源，有这么好的乡亲，就有这么好的妹子，我有什么不愿意 啊？江师傅，只怕这渺小容不下你这大菩萨呀。 我又不是什么大人物，我就是个副业工，我就是个东家佬。 江师傅，江师傅，江师傅，乡里都把你当人才，你就不怕这口太熬委屈了你呀？ 委屈到时候谁也别想委屈我。要是真能从其留下来，说什么我也要把这加工厂办起来。 江师傅，不光是要办加工厂，只怕还要当厂长吧。 那当然， 磨不当创造，这加工厂板了也是白板。 江师傅，想要在这口台熬半天时光当个小小的创造，是怕还不行吧？ 这倒是。 要不我这村长也让你打。 哎，这我倒从来就没想过。 好，痛快，来，江师傅， 咱们 干。 哎，干 干。 哎， 江师傅 干。 哎， 少人，少人， 什么？少人？ 哎， 咋的？ 江师傅，江师傅，哎呦， 咋的？你看，毛村长这个人怎么样？ 你说呢？ 要我说啊。毛村长，毛虎在这个人呐、啊，又是好，还不错，又是好，也他妈不是个东西。你，哎，大伯，你说嘞？ 这毛村长，哪好跟你江师傅比呀、啊？ 江师傅，江师傅又他妈算什么玩意儿？不就是个臭打工，不就是个外乡人，不干又说你不尽心，自己也昧不了这良心，香港又说你有雅兴，大伯，我哪？ 哎呀哎呀，江师傅，江师傅，江师傅， 大伯，这加工厂毛办成？我对不起众乡亲，对不起凤妹，更对不起毛村长。毛村长来亏，我到死都还不了。从小到大我穷得谁还从来就冒被人这么亏过呀。 人才，只是我大家儿有人把身来表带，多尊长，她真是个难得的姑娘才，只是我背靠一旁独坐冷灯，等看看我越是呀，越想他越可爱，他越是可爱，我越难。故意醉解千愁。姐姐，你个烦恼呀，化尘埃。 太叔， 毛不在， 你们都在呀、 啊？在，我们呢也想把赵把你救，可是阎王爷总是不休啊！ 太白太叔，这是我特地给你们调的一点木偶灵芝，哦，顺其不顺，哦，都是手正不，哦。 黄土都埋到胸口里，还不长个神哦？ 那可是你们年轻人的事哦，毛姑丈呀，难为你还记得我们几股老棺材呀？ 还没抬出，到时候你们也得给我准备一把小主意呀。 你开多台呀、啊、还早啊。哎，你别话嘞，国家东港老还是有用好哈。你看这两年功夫就把个跳台闹那是搞的啊。哈 哈哈哈，大叔，说不定我这村长也要让他到呢。 啊，大哥，你妈咋个啦？ 哎，他最好总归是个大公仔呀。 他倒是个娃小人啊。 哎呀，老哥啊，如今到底死逃不通啊。死逃拽这么扁，这内心总还揣呀。哎呦， 哎，太叔，这事只怕由不得你，也由不得我。罗，这罗浮标乡里都催着要上报啊。 哼，岂非这口袋老的人都是缺的。 天台是不是我们的天哪、啊、脑海是不是我们的脑啊，全村父老乡亲好歹一份好啊，分郎和外乡人自受有花椒那是有辣椒啊。毛不在呀，毛不在呀，你莫不是吃错了老鼠药，有大好事。大灾不灵啊，重视自家的好，自家的好。 太白，你死得了表，可死不了人呐、啊。乡里马上就要派人来。 哼，他总有飞天的本事，我也能快冲。 哎呀，老朱啊，你可不能乱乱呀！ 到时候你们可千万不乱了哈！ 是啊是啊， 毛骨仔呀，毛骨仔，这事只怕由不得你，也由不得我。 等，哎呀，老朱啊， 太白，太叔， 老朱啊， 太白，哎呀，哼哼，哎呀，太白。太白， 毛村长，毛村长，我来管你，坏妹子都坏在你屋里门口了，你还到底管不管啊？ 谁叫你上这么一个耳班五啊？ 嘿，耳班五啊，我今天倒要你看看我是耳班还是三班。 我管你是耳帮还是三帮， 那走！ 哎，阿娇，阿娇， 这三哥，那人才眼睛表也不晓得我爹有没有送上去。 他既然让我贴，也就会往上送。 那倒是。 哎，自从那天填表以后，他的脸色倒是越来越好了呀。 嗯，这我也看得出，有些事 兴许他越想越头了。 要是真能批下来， 那该有多好！ 啊！不好，我妹是怕有出事。 这生活，你莫说。 哎，快快去找你爹！哎，快快去啊！快！ 怪你！ 为什么他倒地啊？ 年未满，但是我一定会把他三年的工钱给他补齐。 你补得了他三年的工钱，可你补得了他嫂嫂的心吗？爹，把姜师傅留下吧。事情到了这样，只有你才留得下。爹，我娘死得早，是你激动的。有道牛你都把我拉扯了，现在自己想起来也有很多不对的地方，不管什么时候，不管什么场合，我总是有着自己的心思啊。 凤妹，这不是你的错。凤妹， Oh,

罗汉人也如此大，真假人心总非穿你，莫非他与你同住一辈子，说不定也是小芳家未来的罗汉人。哎呀，姑子，日子光光空无忧，家子不在他身边，姑娘啊，你走上了为娘，一定要 Bye. 怒吼谁？夜深惊，大大飞心机，还是悄悄回击他。 听众朋友，刚才是沪剧《罗汉前》选段。听众朋友，再见。Thank you.